何峰翻到下一张，是一张合照。何峰认出谢彻来。 这是你家人吗？ 谢家人，我已经被扫地出门了。谢氏看着上面一张张早已陌生的面孔，有几个姐姐，几个哥哥，谢家兴，两个姨娘，还有些从未见过的小辈，唯独没有他。这是上次谢彻来南京看他时带来的照片，虽说没什么感情，他却又一直没舍得扔，并已放在这里带了过来。 你爹真是一个顽固，当年气得我差点毙了他。 你没把他气死就不错了，那时候知道我被你玷污了，就差把我皮了。 玷污？ 相爱，相爱。 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这是谁啊？ 九妹。何峰定定地看着照片上的小姑娘，面不改色，心中却有愧意。谢石察觉到她的凝重。之前就跟你说过的，我和九妹没什么感情，放在这里呢，不过是警醒自己要强大，才能有能力保护身边的人。 是我没有管好手下，多说无用，过去了。我呢？ 没有你的照片。何峰当下从怀里掏出那张缺边少角的合照来，放在一沓照片最上层。 现在有了。 舍得给我呀？ 要命都给你。 谢池将照片叠整齐放好，何峰拿出一块蓝色的布来。 这是什么呀？ 我的。 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？ 确实是见不得人的。何峰打开布，居然是几根头发丝，他捏起一根。 我的？ 不是，我的。疼！你拔我头发干什么？ 再说一遍，是你的。你变态吗？收集头发做什么呀？ 你来过三次，第一次掉了两根，第二次掉了一根，第三次掉了三根，我总得清理掉吧。本来想扔掉，又有点舍不得，就收了起来。何峰将刚刚拔下的他的头发与自己的六根缠在一起，重新包回布里。 也算结发了。 谢池将小盒子放回原地，抱着西瓜坐到床边，趁他不注意，挖出一勺西瓜塞进他嘴里，鲜红的汁液顺着嘴角流下来，他俯身舔掉，舌头划过胡茬，又麻又扎。你该刮胡子了。 你帮我。 今晚留下吗？ 我跟罗灵叔住，不能彻夜不回的。 好。谢池放下西瓜，要解他的衣扣，何峰握住他的手腕。 早点休息吧，玩到这么晚才回来，不折腾你了。 嗯，我怎么闻到一股醋啊？ 你才闻到啊。 对不起。 再说对不起我要揍你了。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啊？ 不知道啊。你更烫。 你再摸我就回不去了。 那就别走了。谢池更往上探去。何峰将他往上提了下，刚要拉下他的衣服，橱柜忽然传来动静，何峰立马警觉起身，随手拧起一把椅子走过去。谢池看向橱柜，谁？何峰拉开橱门，只见国强窝在一堆衣服里，咬着手指看着他们。谢池将他抱出来，你怎么躲在这里了？国强没说话，像是刚睡醒。何峰放下椅子，他知道谢池养了个干儿子叫国强。谢池皱着眉严厉地说，国强 今晚看到的不能说出去，听到没？国强乖乖点头。何峰起身出去，谢池赶紧叫住他，你要走了吗？ 没有，等一下。小朋友，来，吃西瓜。 国强有些害怕，但又馋得很，看了眼谢池，等他点头，才上前一步。何峰提起勺子喂他。 来，张嘴。 国强张开嘴，高兴地咽下甜津津的西瓜，腼腆地朝他笑起来。 好吃吗？ 好吃。 叔叔是卖西瓜的，你干妈呢是个馋鬼，偷偷跟叔叔买西瓜躲在屋子里面吃，现在被国强发现了。如果你告诉了别人呢，以后叔叔就不会送西瓜过来了，你就再也吃不到，所以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妈妈，好吗？ 嗯。 何峰笑着摸摸他的头。 嗯，真乖。 谢池还是有些担忧，小孩子的承诺说不准，万一哪天漏嘴了，在阿如他们面前还好，就是怕在藤田那里。他坐在床边看何峰喂孩子，看着看着，惆怅渐渐消失了，涌上心头的是隐隐暖意。